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什么响了？ 我在打电话。 你在打电话？ 你在干什么？ 你有没有闻到咱们家里有股什么味儿啊？ 有股什么味儿？ 好像是烤肉，不是肉，好像是烤，也不是肉。 对对对对，怎么没人接呢？ 你在给谁打电话？ 哦，对不起，拿错了。 拿错什么了？ 拿了我的玩具电话。 好吧，那电话给你，在这儿呢，打吧。 哎，着火了，该拨几？119，对吧？ 119， 没错。 119， 嗯。 哎，等等，119是火警电话 啊，是的。 只有在着火了，需要消防员来救火、扑火的时候才能打 啊，是的。 平时不能打。 哎，现在不是平时了。 怎么了？ 你闻到什么味儿了吗？ 好像是什么东西。焦了。 哎，是的。 什么东西焦了？ 毛肉，我的屁股，看见了吗？ 啊、 着着呢、 啊、你的屁股着火了，你的屁股着火了。哎呀， 快打电话报警。 不，那一盆水哗啊扑灭了啊。汤耳朵，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你的屁股为什么会着火呢？ 我想吃生日蛋糕了， 所以呢 点了根蜡烛， 所以呢 哎没吹灭， 所以呢 啊把屁股点着了。 你吹蜡烛应该是在前面、哎、怎么会把屁股给点着呢？ 没拿稳，蛋糕靠在屁股上了。然后 你应该是用手端着蛋糕在前面，怎么会靠到屁股上？ 都说没拿稳，我绊了一跤，蛋糕就飞起来了。 哦， 刚好扣在屁股上了， 你的毛就烧着了 啊。是的、哦、然后我就拿我的玩具电话打119。 好吧， 打半天打不通，后来打通了，你要把它给挂了。 对， 然后再后来， 好吧， 我的屁股肉就烧着了。 等我已经用水扑灭了。他耳朵， 哎， 要是你的屁股着火了，你就赶紧打开水龙头用水把它弄灭。如果是其他更大的火呢，你就赶紧跑，然后跑出去到邻居家打119，知道了吗？ 知道了。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马克·斯佩林和莎拉·沃伯顿，是由徐德荣江山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麦克斯睡前表演秀》。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有人会看书，有人会听音乐，有人要听爸爸妈妈讲故事，有人要下楼去跑一圈。小群姐姐在睡觉之前会听听喜欢的小说。不过有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做麦克斯，他睡觉之前总是要给大家来一场精彩的表演。哦，瞧，女士们、先生们、孩子们，快来看，快来看，世界上最精彩的表演秀就要开始啦！当当当当，下面我要为你介绍的就是伟大的麦克斯，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魔术师。哦， 请你跟小群姐姐一起为麦克斯鼓鼓掌吧。好了，麦克斯出现了。麦克斯首先敲起了小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接着，他拿了一张巨大的床单，开始表演他的第一个魔术。当然，这是在客厅里面，因为麦克斯是睡觉之前进行表演的。只不过客厅也是麦克斯的舞台。麦克斯总是说， 晚点睡觉，越晚越好。 这就是他的晚点睡觉，越晚越好表演秀。第一个魔术，伟大的麦克斯会让一杯牛奶和一整块饼干在我们的眼前消失。当然，消失的速度不是那种唰的一下，而是慢慢的，慢慢的，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慢慢的，用鼻子尖顶起饼干，用脚丫子托起牛奶杯。 嘿，我的狮子宝宝，你要不要也吃一块饼干呢？ 最后一块饼干下肚了，最后一滴牛奶也喝掉了。 阿布拉卡达布拉！ 瞧，饼干和牛奶都消失了。我是伟大的魔术师麦克斯。 哇，这第一个节目可真棒！嘘，现在要请所有的观众保持安静，因为麦克斯的第二个魔术马上就要登场了，那就是驯服最凶猛的野兽。这头野兽的名字叫做布莱恩，它长着两只长长的耳朵，尖尖的鼻子，圆溜溜的眼睛，细细的四条小腿儿。布莱恩最喜欢在公园里溜一溜，最喜欢用爪子在耳朵后面挠痒痒，喜欢在家里叼着旧拖鞋跑来跑去。你一定猜到了， 布莱恩 就是麦克斯家的小狗。 不，它现在是一头凶猛的野兽。坐下，你这头猛兽，我要开始驯服你了。 可是，驯服一头野兽可没那么简单。布莱恩不想坐，他准备走。接着，麦克斯把一只拖鞋扔了出去。 捡回来，猛兽，去捡吧。 可布莱恩却四脚朝天地躺在了地上。 喂，那可不叫捡拖鞋。 布莱恩凑到麦克斯旁边，伸出舌头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湿哒哒的晚安之吻。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嘿，麦克斯，睡觉时间到了。接着，伟大的魔术师麦克斯被妈妈的手拽上了楼，再也逃不了了。 还没到睡觉时间呢，我一点也不困。 麦克斯在楼梯上使劲地往下拽，他把身体向下倾斜，可妈妈拉住了他的手。他想要倒着往下走，可妈妈在后面推着他的屁股。他抓住栏杆， 我应该表演下一个魔术了。 好吧，那就进行下一个魔术，大变活人。当当当当，哇，瞧，麦克斯的卧室里没有人了，沙发后面没有，柜子里面没有。麦克斯突然在一团烟雾中消失了吗？女士们，先生们，麦克斯到底去哪儿了？咻，哦，他没有消失，麦克斯正在浴室里刷牙呢。哇，这是多么精彩，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场面呐！麦克斯踩着他的小台阶，在水池子那里，嘴巴里面全是白色的泡沫，刷刷刷刷刷刷，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刷刷刷刷刷刷。嘿，这绝对值得我们给最热烈的掌声，太棒了，这个表演太精彩了。刷完牙，现在 请大家做好大吃一惊的准备吧，因为麦克斯即将表演的是非常难以见到的魔术，就是睡衣漂浮表演。麦克斯会让他的睡衣从椅子上自动地飘起来，在房间里漂浮。也许这个魔术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怎么把睡衣穿到身上。观众朋友们注意了，这个魔术可能会表演半个小时那么长。麦克斯站在椅子旁边，用眼睛使劲地盯着椅子上的睡衣，那是一件蓝色的上面印着月亮的睡衣。飘啊，飘起来，飘起来，飘起来，飘起来。不过今天晚上时间并没有半个小时那么长，因为睡衣已经飘起来了，只不过是妈妈的手让他们飘起来的。妈妈的手让他们从椅子上飘起来，并且刷刷穿到了麦克斯的身上。表演还在继续，还会有更多让人激动的魔术。伟大的麦克斯从床底下拽出了一只兔子，又从衣柜里拽出了一只熊，再从玩具箱里拽出他最喜欢的小浣熊。哦，这只毛茸茸的软绵绵的浣熊玩具还穿着条纹衬衫呢。接下来伟大的麦克斯要爬到床上去，开始最不可思议、最让人不能相信的表演啦！女士们、先生们、孩子们，小群姐姐要强烈建议你，绝对绝对不要在家里尝试表演这个魔术。不过也许你可以试试。麦克斯说：“ 今天晚上我要听十个睡前故事。” 哦，天哪，这可真是太厉害了。不过妈妈说， 哦，麦克斯，今天晚上我只给你读两个睡前故事。 嘘，好了，现在我们必须把灯光调得暗一点儿，保持安静。让我们踮起脚尖，轻轻地离开，不要打扰我们小小的魔术师。谢谢你观赏这一场麦克斯的魔术表演。女士们、先生们、孩子们，晚安。我们伟大的麦克斯魔术师已经要睡觉了，谁知道明天晚上他又会表演什么魔术呢？ 耳朵，快把窗户关上吧。怎么突然之间天气就变得这么冷了？ 哎呀，当然了，到了年底就是这样的。 秋天、冬天、秋天、冬天， 我有毛都觉得冷。 哎呀， 多穿点衣服， 毛衣了。 看来这个季节要多穿点衣服。 唐耳朵，那件衣服对你来说已经有点太小了。 对， 脱下来换一件吧。 换一件大一点的。 嗯， 哎，这件可以了吧？ 这一件嘛，不太好看。你脱下来，脱下来换另外一件。 好的好的。这个这 这， 你呢？你也得穿衣服啊。 那我再加一件毛衣吧。 不错不错，你这衣服还可以。但是没有我这件漂亮。怎么了？ 你脑袋上的毛怎么都竖起来了？ 哎 你看看。你脑袋上的每一根毛，还有你爪子上的每一根毛，为什么都是竖起来的？ 怎么跟刺猬一样？ 哎，让我摸一下，啪啪！哎呦，哎呦， 哇，闪光了！ 哎呦， 是静电吗？ 哦，对了， 我们啄木鸟老师跟我们说过， 秋天、冬天空气干燥， 而且刚才你脱毛衣的时候刺啦一下， 对 啊，身上就产生了静电， 太有意思了。 这样当你摸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会被电到。 嗯，所以就不要摸。 不是不要摸，所以下一次嘛，你就穿完了衣服之后先在身上 蹭一蹭， 捋一捋。 嗯， 这样就可以把静电都弄掉了。 哦，那让我试试。 好的。 真的没事儿。 嗯，所以看来下次你再脱衣服的时候，换衣服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我都得离你远一点儿。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昨天晚上呱呱刷过牙之后又要吃糖，这当然不能被允许啦，妈妈坚决不让吃，告诉他呀，刷过牙之后如果吃糖就会生虫子，虫子在嘴里边呢就会吃牙齿，到那个时候牙都坏掉了，没牙了。但是呱呱看起来并不买账，而且他还很不高兴地对妈妈说， 我抗议，早上没刷牙不让吃东西，晚上刷了牙也不让吃，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 呱呱参加幼儿园讲故事和唱儿歌比赛，赛后呢他回来炫耀了，妈妈连忙问老师是怎么夸的呀，只见呱呱非常神气地站起身来，模仿着老师的语气说， 讲故事时老师夸我说，虽然这是讲故事比赛，但是我们要知道呱呱同学唱歌唱得很好听，唱儿歌时老师又夸我说，你们这一回呢唱歌比赛，但是大家要记住呱呱同学讲故事还是蛮好听的。 妈妈在晚上经常给呱呱念故事书，昨天呢念到了小兔的妈妈生病了，小兔给妈妈端水端药的时候，妈妈又想趁机启发呱呱，妈妈说，哎呱，你想想啊，要是妈妈病了不能带你玩了你怎么办呢？嗯，只听呱呱脆生生地回答说， 没事的妈妈，你放心，那我跟爸爸玩。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玉龙幼儿园的王书涵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孙悟空。 唐僧骑马咚了个咚，后面跟了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了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了个沙和尚，沙和尚挑着轮，后面跟了个老妖婆，老妖婆诡计多，骗过唐僧和八戒，唐僧八戒真糊涂，是妖是人分不出，喝开孙悟空眼睛亮，眼睛亮冒金光，高高举起金箍棒，金箍棒有力量，妖魔鬼怪消灭光。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